Hello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 Joy。在人类数千年前的文明中，古埃及文明应该是最吸引人们眼球的吧？苏美文明给我们留下的实在太少，大部分都是一些神话传说。但是古埃及人在尼罗河流域建立了自己辉煌璀璨的文明，并有众多的遗址：巍峨的金字塔、神秘的木乃伊、精确的太阳历、体系严密的大法典，还有埃及艳后流传的不朽芳名。一切的一切让今天的人们不得不惊叹于往昔的文明。在古埃及有这样一个神话，一次宫廷政变中，国王奥西里斯被自己的兄弟残忍的杀害，并被碎尸扔到了尼罗河。王后伊西斯找到遗体后悲痛欲绝，哭声震动了太阳神，于是太阳神帮助她把丈夫的遗体还原并做成木乃伊。结果奥西里斯获得重生，成为冥界的主宰。从此以后，古埃及的每个法老死后都做成木乃伊，然后送进金字塔中，法老们的灵魂就能永生。纵观世界历史，许多封建帝王在年轻时就为自己修建豪华的陵墓，以期待自己在死后也能享受荣华富贵。但是，埃及金字塔的修建目的并不仅仅如此。迄今为止，在埃及发现的金字塔有90多座，分布在尼罗河下游西岸。开始，人们也习惯地认为金字塔仅仅作为法老的陵墓而存在。但是，后来种种神奇的事情让人们的看法不得不改变，因为调查发现，金字塔中发现木乃伊的数量并不多，而且金字塔形状使它产生一种神奇的效果，就是能使尸体迅速脱水。假如把一种锈迹斑斑的金属硬币放入金字塔，不久后就会变得光亮如新。已经死亡几千年的埃及公主，她的躯体的皮肤细胞仍然具有生命活力。埃及考古学家宣称，当她在帝王谷发掘打开一扇古墓门时，竟然有一只满身灰尘的大灰猫迎面扑来，几个小时后便死在了实验室。难道她是为了守护她的主人吗？关于金字塔还有许多传闻，例如胡夫金字塔前有一段可怕的铭文：不论是谁骚扰法老的安宁，死神之翼将降临在他的头上。而事实上，探索过胡夫墓的人也的确出现了意外，或是自杀，或是败血症，或是精神失常等等。当然，这些说法毕竟没有实质证据支撑，应该算是都市传说。建设金字塔的目的现在仍然没有定论。一直以来，金字塔被看成是古埃及及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。关于这一点，被称为西方史学家之父的希罗多德就认定，金字塔是奴隶辛勤劳动的结果，并在2000多年前就详尽地记录了建造胡夫金字塔时，法老强迫所有埃及人为他做工，10万人为一群，每群人干3个月，用了整整20年才完成。但是长期以来，这个观点不断地面临挑战。埃及大大小小的金字塔有90多座，人们在质疑这么浩大的工程，人们是怎么完成的？无论从技术还是人力上，都不太可能是当时人力所为。按30年完成一座，总计也需要2700年，人数需要5000万人口以上。而公元前3000年，世界人口才不到2000万，所以也有人怀疑金字塔是外星人所为。当然，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建筑之一，金字塔的建造工艺有些特殊，有些不可思议，一直是一个未解之谜。不仅是因为这种建筑特异的形状，更重要的是，它屹立在沙漠之中4500年不倒，高超的工艺水平足以令世界折服。因为无从破解，许多人认为那是外星人曾经降临过地球的证据。而经过科学家的一番努力，这个未解之谜终于可以解开。最关键的一点是，古埃及人灵活地运用了浮力，这就是金字塔地基。埃及人首先用水做出金字塔石块的运输路线与堆积的形状，这样极大地解决了石头沉重的问题。其中胡夫金字塔由230万吨的石头盖成，每一块石头平均都有23吨重，总高度达147公尺，在埃菲尔铁塔出现前一直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筑物。考古发现，金字塔内部的花岗岩采石场附近有沟渠，因此最有可能的方法就是水运，在河流鱼通往胡夫金字塔的路线建造运河，能够借由水的浮力来运送石头。那么怎么让石头飘起来呢？因为要提升，船显然是不行的，但充了气的羊皮就可以。人类很早就发明了羊皮筏，那时的埃及有大量的羊，不缺原料，因此古称的羊皮加上充沛的水量，就能提供足够的浮力。而当时的尼罗河流域旁生长了许多纸莎草，最有名的用途就是作为莎草纸。在建造金字塔时，据说也用了莎草纸来编织粗硬的绳索。采石场的古埃及人利用水中不同高的平面，将石头卡在上头，在同样的水平下，就能确保每块石头都一样大小，而且光滑平整，才让金字塔稳稳地向上堆叠。石头加工完毕后，古埃及人用牛只托运石头到运河的港口，因此在港口就会有成千上万吨的石块，一样在足够的水量下， 这些石头都会漂浮在水上，然后就是要怎么把这些石头一层一层的运上去。在往上的渠道中间，古埃及人设置了许多道闸门，当第一道闸门开启的时候，石头就会浮到第二道闸门处，再关闭第一道，打开第二道，如此类推。因为大气压，水会积聚在渠道的内部，只要有充足的浮力，就可以让石头持续往上升。在这样的运送方式下，石头就可以被运送到准备施工的高度，再这样一层一层的往上砌筑。这是一个很简单的试验，在浮力与物体重量取得平衡之下，物体就会缓缓浮到最高的水面，运上来的石头都在四周的水道漂流，工人只要在正确的区域卸下羊皮筏，就能让石头落下。当时的工人让石头卡在预先设定好的地方，再来就是建造接下来的水道，服贴倾斜面的石头被抽掉羊皮筏固定在边上，为了稳固，石块必须保证有53度的倾斜角，这也就是金字塔盖好后的倾斜度。那怎么保证精确达到53度呢？埃及人使用了原始的水平尺，虽然简单，但不得不佩服埃及人的智慧。将这种尺放在石上测量，只要水面不倾斜，就可以达到准确的角度。在这样层层叠叠的石头之下，渠道也一直随着建造的水平上升。结束之后再打开水闸，水就会因为压力而放掉。比较庞大的石块一样也可以用水运的方法，因此埃及金字塔可以想象成是用水一圈一圈盖上去的，不断通往高处的运石渠道。这个水运法其实有不少佐证，其中之一就是在上层岩石中曾发现一些河流底部的物质。在几年前，也有学者在探索金字塔过程中发现了水的渠道，当时还特地召开了国际金字塔建筑会议。而这种水运法也被后世所沿用，世界上早期的大型建筑很多都是透过水来运载建材，其中一个代表就是世界知名的景点吴哥窟。考古学家还在不同的岩壁上发现了这种凸起的岩石。水运法的理论认为，这些凸起的岩石都是为了让当时的搬运更方便。而在水运法的概念还没有提出前，有一批学者认为是用滚动的木块在地上搬运，但是金字塔建造时间约20至30年，建造的都是专业的工人而非奴隶，不可能有这么大批的人力来执行这个繁重的工作。这个被誉为建筑奇迹的金字塔，建造它的谜题是不是就这样被解开了呢？也许有人并不同意这种猜想，认为重达2至3吨的石块无法用这种简陋的工具实现上浮，也有人说这种破解破坏了金字塔的神秘美感。但实际上，古埃及人对物理学原理的掌握与应用才是古老智慧真正迷人之处。也许金字塔隐藏着更多惊人的秘密，或者是我们想得太过简单，但先人的智慧对我们的启发毫无疑问是属于人类最宝贵的财富。那今天就先到这里啦，喜欢这个影片的话记得点赞，还要记得帮忙转发一下哦。还没订阅的话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开启旁边的小铃铛。那我们下期见吧，拜拜。